晴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。今天是5月12号星期六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6度，最高气温28度，西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，可能伴有小雨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6到30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30度左右。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在17到29度，海淀在15到29度，大兴丰台在16到29度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颈椎疼怎么办？在日常生活中应当注意避免长时间低头及颈部的疲劳，不要颈部保持一个姿势时间太长了，还要注意改善不良的睡眠习惯。正常人仰卧位枕高应在12厘米左右，侧卧与肩等高，枕头的高低因人而异。对于低头工作或头颈部固定在一个姿势下工作的人呢，首先要使案台与座椅高度相称，半坡式的斜面办公桌较平面桌更为有利。周末就是要和大自然亲近一下，想要去个有山有水能铺开大野餐垫的大公园，你可以去未来科学成滨水公园去看一看。这里是比颐和园还大的山水公园，最关键的是人还不是很多。公园坐落于温榆河畔，有山石瀑布等诗情画意的景观，每一处都宛如一张绝美的风景画。公园里配备有弹性适度的塑胶健身跑道，特别适合爱好跑步的人，不想人挤人可以考虑来这里转转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

王伟文、欧阳千晃写下最佳损友，